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，能够和男人纷争一片天地的女性为数不多，而李清照也算是最为突出的一位了。虽然她的存世作品只有70多篇，可却被后人誉为婉约词派的宗师。在她的词里，您不难体会出那份凄美，那份伤感。那么这位光彩照人的女词人，她到底经历了什么，能够练就出如此令人佩服的生花妙笔呢？天资聪慧，她少女时才情展露无遗，夫妻恩爱，她享受着神仙眷侣的浪漫生活，国破家亡，她尝尽人间的辛酸，凄惨晚年岂是一个愁字了得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李清照的甜苦人生。宋神宗元丰7年的时候，李清照出生在一个官宦人家。都说家庭熏陶很重要，李清照日后能在诗词方面如此出众，他的父母可是起了不小的作用。李清照的父亲名叫李格非，是一个进士出身，在文学修养方面非常出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名师出高徒，李格非的老师就是苏东坡。李清照的母亲也是一位善古琴、通绘画、懂金石的名门闺秀。有了这样的父母，李清照从小就偏爱文学，各种书籍，尤其是写诗添词方面的，她更是喜欢。15、16岁的时候，李清照就是整天不离诗文书画，那些古今名家的诗词，她是读了一遍又一遍，抄了一本又一本。有一回，李格非和几位老朋友相约外出郊游，人家那会儿郊游可不光是看景赏花，对于这种文人出去玩的目的，那是能够激发情绪，相互的对对诗啊，写写词。就看李格非玩了一天，回家之后就拿出了一本诗集递给了李清照。女儿啊，这是我的好友张文乾写的诗，人家那可是当今著名的诗人，你要好好拜读拜读啊。李清照收到这样的礼物，可比收到胭脂水粉还高兴，接过书稿嫣然一笑，转身就回了闺房，认真地研读起来。张文乾所写的诗词大都是歌颂唐朝的繁荣昌盛，起初李清照对这种用词气派、格调张扬的手法还挺喜欢，一边读一边频频点头。 值得自己好好学习。可是当他读过几遍之后，这想法可就变了。李清照觉得张文潜写得太偏激，除了赞扬就是歌颂，不能反映唐朝君臣之间的腐败现象。于是这小女子愣是提笔修改了两首，把自己的看法也融合了进去，相互比较。这事儿过去没多久，有一回李格非在家里宴请宾朋，这些人都知道李格非的女儿是一个小才女。一番热闹之后，有人建议让李清照来上两首。对于李清照来讲，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，父亲的朋友全是文化界名人，能够得到前辈的提点，李清照可不会放过这次机会。李清照思来想去，就把他修改张文潜的两首诗拿出来了。几位前辈相互传阅，李清照坐在一边，就像是老师批阅作文一样，心里忐忑不安的。可谁成想，一个十来岁的姑娘写的诗词，愣是让几位知名的文人不停地夸赞。哎呀，李兄啊，你女儿年纪轻轻，敢对当今大才子的诗，而且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，说得很有道理，真是令人佩服啊。这边话音刚落，那边又来了。啊，没错没错，这诗里用词造句都很精妙，不知底细的人粗粗一看，一定以为这是大才子写的。您家的小女真是有出息呀。听着客人对女儿如此夸赞，李格非的心里真是比吃了蜜都甜。想想也是，那个年代都说女子不如男，自己闺女才多大呀，写的诗文就能和大才子相比，谁听了都得高兴。打那以后，李格非对李清照的培养更重视了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李清照在这种夸赞之下，一转眼长到了18岁，成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。不光有才华，人长得也漂亮。这人生头等大事，李清照的父母可就开始操心了。闺女这么出色，找个什么样的才能够般配呢？李格非为了这事儿没少操心，各种各样的人选都想了一溜够，最后能够入选的还真有一位，他就是赵明诚。赵明诚的父亲和李格非那得算是同事，都是在朝为官吃皇粮的，门当户对。再有一个，赵明诚这孩子风度翩翩，还喜欢诗词，李格非那得算是同事，都是在朝为官吃皇粮的，门当户对。再有一个，赵明诚这孩子风度翩翩，还喜欢诗词歌赋，更重要的是对于金石还颇有研究。这所谓的金石研究啊，在古代就是篆刻一类的。咱们刚才也说了，李清照的母亲就擅长这个，这么一来，未来的女婿和丈母娘更有的聊了。父母喜欢，李清照和赵明诚俩人又有共同爱好，这小两口的婚事就算定下了。新婚生活对于李清照来讲，除了甜蜜就是幸福。赵明诚和李清照俩人有说不完的话题，对于文学爱好，俩人也是经常探讨，诗词唱和，琴瑟和鸣，堪称是神仙眷侣。甭管是谁，只要一说起这小两口，只剩下羡慕和嫉妒了。转眼间一年的时间过去了，李清照的幸福生活突然因为赵明诚的求学有了变化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 当时赵明诚为了求学不得不住在学校，虽然学校也在汴京城里，可除了节假日以外，赵明诚只能是每半个月回家一次。要说这刚刚结婚一年，这幸福劲儿可还没过去呢，赵明诚天天不能回来，可苦了李清照的相思病了。每半个月的回家探亲，李清照都快当成七夕节过了。赵明诚每次回家都不忘带上李清照外出游玩，也许这事搁现在啊，不会觉得有什么新鲜，可是您想想， 李清照那年月，学问再大，她也是个姑娘，尤其是已婚的，老公又不在家，更不能随便出去抛头露面了。赵明诚知道李清照待在家里很无聊，就趁着假期带着李清照出去走走，外出踏青，穿街过巷，还时不常的带李清照去吃小吃。李清照大家闺秀出身，对于这种市井生活他没有多少体会，赵明诚见识多呀，拉着李清照一会儿看看捏泥人的，一会儿看看卖风车的，李清照那股子新奇劲儿全写在脸上了。总而言之，人家这小两口那真是幸福到家了。李清照和赵明诚两个人虽然恩爱，可是赵明诚的心里有时候也有点别扭。他别扭什么呢？你想啊，在学问方面，李清照可比他有名气，那个年月男主外女主内，这还没怎么着呢，媳妇儿就比自己出色，日子一久，赵明诚难免有点不服气。再有人家赵明诚也打小好学习，喜欢写诗作画的，媳妇儿虽然写得好，可他心里总觉得我没比他差多少啊，老琢磨着跟媳妇儿比试比试。有一回赵明诚在青州当官，李清照因为不方便就没跟着，小两口又两地分居了，这相思之情难以表达。没多久赶上重阳，李清照就写了一首词，托人给丈夫送了过去。词里边写道：薄雾浓云愁永昼，瑞脑消金兽，佳节又重阳，玉枕纱厨，半夜凉初透，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，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这就是李清照的著名宋词《醉花阴》。赵明诚一看，这幸福感当时就涌上来了。为了表达一下自己对李清照的思念，赵明诚就琢磨着写那么几首也送给她。可就在赵明诚提笔准备写的时候，突然停下了，心说我是宰相的儿子，现在又做了大官，我要是写必须赛过我的夫人李清照才行。于是赵明诚花费心思，废寝忘食好几天，写了50首词。这还不算完，为了能和李清照比试一把，赵明诚把自己写的和李清照写的混在了一起，请高人评价了一番。谁成想不比还好，这一比呀，赵明诚这冷水是由头泼到脚。人家那位诗人只说了一句：这些诗里有三句写得最好。哪三句？就是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得，赵明诚一看全是李清照写的，这回想不服气都不行了。咱们常说人这一辈子先苦后甜，打好了基础才能享受，可是到了李清照这儿掉了一个，他是先甜后苦。公元1126年，北方的金兵南侵，爆发了一场灾难，从此打破了李清照的宁静生活，他的悲情人生算是正式拉开序幕了。金兵入侵的时候，赵明诚正在淄州当官，早先的日子过得安稳，所以这俩人收藏了不少的文玩。李清照还帮着赵明诚编写了一部关于古代历史文物的著作《金石录》。现如今这世道越来越乱，想必这家是待不住了，赵明诚就琢磨着打算和李清照搬家，搬到南方去。要说光是人走啊，这事儿并不难，可是李清照和赵明诚俩人这几年收集了得有20间房的文玩，想走哪儿那么容易？他们俩不是贪财，而是怕让那些金兵啊毁了这些东西。本来为这事儿，俩人就头疼。祸不单行，赵明诚的母亲在这个时候啊病重去世了。赵明诚和李清照只好分头行动。赵明诚回到南京替母亲奔丧，李清照拿着部分文玩逃到了青州避难。金兵的势头越来越猛，没过多久青州就被攻破了。 李清照不得已又带上几十车的文物逃到了南京和丈夫会合，而早先剩下的文物全被烧毁了。战火连天，在南京的日子也就维持了一年。李清照和赵明诚又转战逃到了石阳。那个时候生活虽然不稳定，可好歹李清照和赵明诚俩人没分开，这个家还算完整。可谁成想，随着南宋高宗皇帝的一道圣旨，让这对曾经让人羡慕的夫妻从此阴阳两隔。当时南宋的高宗皇帝封赵明诚做湖州知府，命他立刻前往南京进宫领命。李清照只好留在池阳等待丈夫的消息，可等来等去，李清照等到的却是一封告知赵明诚病危的家信。原来赵明诚赶到南京，因为路途疲劳很快就病倒了。李清照看过书信，先是一阵眩晕，紧接着就命人收拾东西，连夜赶路到了南京城。这个时候赵明诚已经是骨瘦如柴，连话都讲不清了。没几天的功夫就离开了人世。李清照趴在丈夫的尸体上，任凭他怎么喊，赵明诚都没有再睁开眼睛。赵明诚死后，李清照举目无亲，在床上一连躺了两三天，是茶饭不进，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李清照就跟丢了魂似的，眼瞧着黄昏日落，窗外还下着小雨，对赵明诚的思念之情，对国破家亡背井离乡的苦，不禁由心而起。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，乍暖还寒时候，最难将息。三杯两盏淡酒，怎敌他晚来风急。雁过也正伤心，却是旧时相识。丈夫的离去，国家的灭亡，短短几年，李清照饱尝了生活的艰难。在这之后，他又该何去何从呢？虽然物是人非，生活还得继续，李清照决定把大部分藏品寄托到住在洪州的弟弟家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当年年底金兵就攻陷了洪州，她和丈夫费尽收藏的文物全都化为了灰烬。李清照备受打击，带着剩余的一点藏品辗转来到绍兴，租了一间房子算是安顿下来。一个寡妇带着几包藏品，在那个战乱的年代，就像是一顿让人流口水的美餐呢。头一个打李清照主意的就是她的房东。家贼难防啊，房东雇了一个小偷，趁天黑就偷走了李清照的东西，最后还恬不知耻的让李清照花钱买回去。一个寡妇难呐，活在那个乱世更难。房东这么欺负他，李清照不是看不明白，只是孤身一人没人照应，他一个寡妇又能怎样呢？整天担惊受怕，孤苦伶仃，这样的日子李清照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她是一个诗人，是一个才女，曾经的锦衣玉食，万人夸赞，幸福婚姻，她现在是一样也看不见。虽然和赵明诚的感情让她永生难忘，可毕竟人死不能复生，她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能够照顾她，能给她安全感的男人。还别说，偏巧真让李清照遇上了，这个人就是在朝为官的张汝舟。那个时候张汝舟没事就来照看李清照，对李清照是嘘寒问暖，话里话外都表示出爱意。李清照那年46岁，虽然不是个花季少女，可对于家庭的温暖她同样渴望。瞧见张汝舟对自己照顾有加，考虑再三就同意了和张汝舟的婚事。 然而老天并没有因为李清照的遭遇就仁慈地给他另外一个家。跟张汝舟结婚没多久，李清照的噩梦就开始了。原来张汝舟瞧上的不是李清照的才华人品，而是他身上带的那些宝物。张汝舟本以为他能够人财两得，可谁想李清照的那些宝物啊，根本就是所剩无几了。瞧见自己的算盘落空了，张汝舟这本性就显出来了，早先的甜言蜜语根本别想。不光如此，只要他不高兴了，抬手就打，张嘴就骂。李清照为了维持这个家，能忍的全忍了。可到最后，张汝舟竟然为了摆脱李清照，甚至想弄死他。这个时候，李清照所有的幻想全都破灭了，他不再为了维持家庭忍辱负重。作为一个性格刚毅有智慧的女诗人，李清照不再坐以待毙，她开始反击了。很快李清照就知道了张汝舟利用欺瞒手段获取官职的证据，她立刻检举上告。按照南宋律法，妻子控告丈夫，即便证据确凿，妻子也要入狱两年。为了摆脱这个噩梦，别说坐两年牢了，就是再长李清照也认了。不过好在李清照的父亲还有一些老友在朝为官，知道这孩子命苦，想着办法救他。就这样，李清照仅仅坐了九天大牢就被放了出来。从那以后，李清照开始了默默无闻的生活，一直到他离开人世。作为婉约派的一代宗师，李清照对中国古代文坛做出了极大贡献。他出生在富贵之家，却经历了中年丧夫、国破家亡、晚年凄惨的痛苦。然而也正是他的悲情人生造就了他诗词之路的巅峰。现在当我们偶然再回望一下千年前的风雨时，总能看见那个立于秋风黄花中的凄凌女子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